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一，农历8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关村论坛聚焦碳中和，探索能源转型低碳发展之路。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风景区迎来62万游客。 试运行阶段顺利完成，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盛大开园。 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第一次开启夜场。 中秋节当天，京城天气晴朗，适宜赏月。 本市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配备中医儿科、内病外治医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关村论坛新期待， 将于9月24号到28号举行的2021中关村论坛，主题是智慧健康碳中和。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昨天举行的碳中和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聚焦北京能源转型、中外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园区设计等领域的平行分论坛，将在今年中关村论坛举办期间一一亮相。来听报道。 今年的中关村论坛将有25场平行分论坛，其中将在9月26号上午举办的智慧加能源论坛将重点聚焦北京能源转型。主办方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以平台优势力邀国家电投、华电科工、北控集团等国内外众多能源领域领军企业参会。副会长戴建军介绍，届时将发布6项重要成果。 计划推出国家级能源工业互联网、北京延庆能源互联网综合示范区、二氧化碳超临界发电机组、智能电热产品、建筑智慧运维产品、建筑工程全寿命周期的减碳综合方案，这6项应用成果。目前来看的话，有的已经开始应用了，具有比较高的应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以色列在绿色节能技术上成效突出，中以两国在新能源经济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9月26号下午，第5届中以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及中以碳中和创新合作论坛上，两国也将实现技术和需求的互通有无。北京特拉维夫创新中心副主任范玲介绍， 就是我们去了解和调研国内的一些企业他们的技术需求，然后去把这些需求向以色列的创新企业和科研机构去发布，实现和中国企业的对接和合作，更好的去促进中国的技术和研发突破的发展。 近年来，园区经济对我国经济总额的贡献越来越大。双碳背景之下，如何建设绿色园区？9月24号上午举行的世界绿色设计论坛将给出参考答案。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助理蒋晓婷介绍， 在能源供给、使用消耗的具体工具方法、投资回报、绿色技术等等相关的落地实践方面，找到适合中国零碳园区建设的这个建设路径。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2021年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作为重要赛事板块被纳入中关村论坛。本届大赛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2个重点领域，总共征集近1000个项目。其中，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两大领域的决赛将在9月27号、28号举行。大赛总决赛前3名将分享100万元奖金。各分领域前3名中，符合中关村前沿技术项目申报条件的企业，可以直接进入项目评审绿色通道，有望获得最高5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冒雨来到永定河中堤巡河路，调研永定河生态补水、南水北调有关配套水利工程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节水优先方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严格执行河长制等制度规定，层层压实责任，加强重要水源地保护，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强化科技手段应用，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为实现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本市计划于9月起调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工程水源，统筹实施永定河等流域生态补水工作。陈吉宁强调，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流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实施常态化生态补水，将有效改善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要珍惜用好来之不易的南水，通过生态补水增加治洪水库补水量，有效回补地下水，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要结合今年降水多的特点，科学动态调整补水方案。要因地制宜，在沿河两岸种植乡土树种。要严格落实各方防汛责任，进一步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加强河道巡查检查，做好预警信息提示，确保补水安全平稳有序，取得应有效果。 新闻广播消息，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大宁水库开闸，南水第一次汇入永定河。永定河2021年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调度日前正式启动。9月17号，永定河补水水头已经进入廊坊，预计永定河下月实现全线通水，这将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永定河第一次全线贯通。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受降雨影响，全市公园风景区总共接待游客6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减少21%，比2019年同期减少43%，游园秩序平稳有序。其中市属公园纳客将近15万人次，颐和园接待游客27000人次，玉渊潭公园接待游客17000人次。 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京城迎来降雨，高速公路早高峰车流量明显下降。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前往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在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以往车辆在站区排长队的景象并没有出现。清河收费所所长郭晓东说， 主要是受天气和这个疫情的影响吧。中秋它是属于收费的这种节假日，客户在出行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理性的。我们也是根据岗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安排了志愿者进行这个疏堵保畅，设置了志愿服务台，也是为客户提供这种延伸的服务，比如说像饮用水啊、小药品啊、针线包啊、简单的修车的这个设备。 截止到上午9点，首发集团管辖的18条高速公路的交通量为33.8万辆。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丽丽介绍， 比平日下降13.6%左右，同比五一假期呢首日下降了47.3%。 根据预测，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仍将出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现象。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集合监控中心监控主管王凤说， 探亲访友、短途郊区自驾出行各条高速的运行压力呢逐步的增大，预计小长假期间咱们高速公路仍然呈现出出行和返程的潮汐车流。 气象部门预报9月20号本市还有降雨。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丽丽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减少山区出行，并且在雨天行驶高速公路时降低车速。广大司机朋友可以随时拨打我们首发集团服务热线96011，或者关注首都高速微信公众号，提前了解北京高速的通行状况，合理选择行车路线。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开园营业，预计京哈高速东六环石园桥区的车流量将大幅增加。从京哈高速田家府站及东六环张家湾北站出主路的车辆增多。针对可能出现的大车流，北京交管部门表示将适时对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公众自驾前往游园前，请规划好出行路线。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北京环球度假区迎来试运行阶段的最后一天，阴雨天气下游客依然热情不减。记者昨天提前探访园区，了解到北京环球度假区近期不断收集游客反馈信息，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逐步提高，顺利完成内部压力测试和试运行，今天盛大开园。在两区政策带动下，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促进高端文旅商产业聚集，在园区周边形成5到10公里的产业强势影响区和30公里的产业联动影响区，深刻带动北京文化旅游及关联产业的发展，成为城市副中心乃至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为保障北京环球度假区顺利开园，通州公安分局建立了包括前沿指挥部、文警派出所以及3处警务站在内的安保工作实体，科学划分出4个防控区域，根据不同时段游客流量和安保需要设置相应勤务等级，打造全时空、全覆盖的安保勤务机制。通州警方把防范应对大客流作为重点，指导度假区运营方制定防范处置预案，针对线上线下出现的倒卖转售环球度假区票务产品的违法行为，通州警方持续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新闻广播消息，通州区目前推出了第一批10家特色乡村民宿，这些特色乡村民宿都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周边乡镇，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多住宿的选择。这些民宿总房源达到56间，其中有8家位于西集镇，其他2家分别位于宋庄镇和鹿城镇。另外，除了北京环球度假区内现有的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周边还有北投希尔顿酒店、亚太花园酒店等星级酒店和几十家精品酒店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8方来客。目前，通州区具备接待北京环球度假区游客能力的酒店共有91家，可以提供房间数10992间，床位17464张。 新闻广播消息，通州区将从今天起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保障志愿者，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通过志愿北京平台和融汇副中心 APP 进行志愿者注册报名。确认录用，经过培训之后，志愿者将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公共区域提供文明交通、文明旅游、绿色出行等公共文明引导志愿服务。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昨天在怀柔扬颂中国影视产业示范区启动。今年北影节嘉年华增设影都花海、鹿世界等多个场地，整体推出40多项科影融合体验活动，并且第一次打造夜场环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9月19号到10月6号，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嘉年华启动仪式、电影文化展和科技互动体验等活动将接连在影都花海上演。嘉年华第一天，这里就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参观。他们说， 风景挺美的，花海现在弄得也特别漂亮，赏心悦目嘛。这个电影学院一开，加上北影节这边一弄，带动了这些经济吧。 能在怀柔这么多年都举行这个国际电影节，人气这方面也特别好，特别有自豪感。 与花海一路之隔，一座以粉色和奶白色为基调的粉屋咖啡厅成为新打卡地。北影节嘉年华期间，这里还提供了艺人学习区。粉屋咖啡厅店长崔帅介绍， 艺人需要在我们这里提供用餐或者是饮品，如果他们需要休息或者换服装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场地。9月1号开始试营业。 今年北影节嘉年华以科创怀柔、逐梦光影为主题，增设影都花海、鹿世界等多个场地，并第一次打造夜场环节。怀柔区文促中心书记、主任、杨颂镇党委书记于德利介绍， 还有一个主题就是灯如昼，夜夜夜精彩，花如潮，夜夜夜疯狂。夜景这里边呢有光影大道，包括还有鹿世界的灯光秀。重要的呢是我们还跟这次中秋节还有国庆节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个内容我们也结合进来。 嘉年华期间，杨颂镇将推出46项科技影视互动体验活动。于德利表示， 怀柔呢是国家的科学城，同时呢也是中国的影都，通过科创怀柔的理念把我们的嘉年华植入进来。这次的嘉年华活动是一个既有影视文化又有星光，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自然山水融合为一体，这样的饕餮盛宴。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欢迎市民到我们来体验。 今年的中秋假期以降雨开场，不过中秋节当天天气晴朗，适宜赏月。本周四我们还将迎来秋分节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东移高空槽和低层低涡影响，中秋假期前半程本市迎来一波降雨，预计今天白天降雨结束，明天也就是传统节日中秋节了，本市天气会回归晴朗，非常适宜赏月，也算为假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本周三正式回归工作日模式，晴朗好天气也随之登场，周三周四蓝天为伴，气温也相当给力，日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风力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体感舒适宜人。周五到周日多云转阴，气温稍有下降。节气方面，23号也就是本周四的凌晨3:04将迎来农历秋分节气。秋分讲求饮食均衡，多吃酸少吃辣，还可以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如银耳、梨、百合、蜂蜜。另外随着温度的下降，还要注意保暖，运动出汗后记得添加衣物，以防感冒。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近日启动中医儿科内病外治321工程，首期将为本市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培养一名中医儿科内病外治的大夫。未来，患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捏脊、推拿、针灸等专业中医治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爸爸说你的肚子有点不舒服，是不是？哎，那咱们揉一揉，你肚子就舒服一点，好不好？ 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3层的教学室里，针灸推拿科的医生一边给一位小患者推拿，一边展示推拿手法。吴爽医生介绍， 比较常用的外治有小儿推拿、穴位贴敷、针灸治疗、艾灸治疗、耳穴贴敷。你看，像有便秘的孩子，通过咱们的外治疗法，当天或者转天自主排便。像腹泻的、屈光不正的治疗，外治是有很多发挥空间的。 这次321工程具体目标就是要在北京市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培养一名中医儿科内病外治的医生，20种儿科常见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外治缓解，最终建立10个示范品牌服务点，形成标准化的中医服务。国家级名老中医、北京中医药传承双百工程指导老师徐荣谦作为这个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他告诉记者， 有一点不舒服，但到医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甚至够不成什么大病，那我们调理会更好。基层医院的培训，我希望每个社区的每一位医生都要形成个人的医疗特色。 作为321工程的牵头医院，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已经梳理了20个儿科常见病症的外治方法。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涂志涛透露，首批将培训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通过3年覆盖全市所有社区。 这个治还真不是治病的理念，真是一个健康的理念。带着社区把一些疾病、生活习惯跟那个家居环境、饮食的调理，也包括一些操法的训练，都结合起来。 创建文明城市，共筑首善北京。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近日为辖区的32个小区的出入口、重点区域安装视频监控、智慧门禁等公共安全类感知设备，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感。新闻广播记者霍月了解到，目前东城已经建成514个智慧平安小区，来听报道。 识别成功， 这一刷脸这就能进去了，方便多了。 家住体育馆路甲6楼的马俊玲大妈，现在只要一刷脸，小区的大门就会自动打开。而没有安装这套智能设备之前，社会人员可以随意出入小区，让居民们很没有安全感。体育馆路街道以问题为导向，由街道平安办牵头，组织辖区派出所、社区和第三方公司多次会商研究，列出32个小区智慧门禁建设项目任务倒排表，推动问题解决。体育馆路甲6楼就是其中之一。体育馆路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谢胜军说， 现在咱们装了这个门禁，起到一个封闭的管理作用，同时有人脸抓拍、车辆识别，有这个可疑人啊，或者是院内出现砸车、刮车，或者是入室盗的情况，也能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人员的轨迹捕捉到。 体育馆路街道还为每个老旧小区量体裁衣，个性化的方案兼顾门禁便捷性和安全性。体育馆路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董玉虎介绍， 针对访客、外卖、快递出入的问题，在智慧门禁刷脸、刷卡通行的基础上，探索了开通访客身份证刷卡与刷脸登记通行的这个方式，保证多种车辆方便进出。 目前体育馆路街道已成为东城区第一个楼房区智慧平安小区全覆盖的街道。除了体育馆路街道，东城区其他街道也在积极推进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天坛街道在天坛东里中区、永内东街东区2个老旧小区实施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天坛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屈玲玲介绍， 今年我们建设的这两个小区呢，实现了公安、社区、物业前端感知一网统建三位一体的集成化、智慧化的管理，实现了人过留影、车过留痕识别系统，已经成功破获了三起可防性案件。 为了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全便捷，东城公安分局持续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度，进一步推进全区智慧平安小区建设，目前已建设智慧平安小区514个。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是北京湿地日，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全市400平方米以上湿地总面积为58700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3.6%。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十四五时期，全市将累计建设小微湿地50处以上，总面积50公顷。 2021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昨天开幕，并将持续到明天。期间将在房山区周口店镇、南教乡、史家营乡、石渡镇四个会场开展包括文艺演出、古商街体验、中秋灯谜会等多项活动。 时隔近两年，京西古刹戒台寺戒坛殿修缮完毕，近日重新开放。本次修缮面积大约792平方米，是1984年以来对戒台寺戒坛殿的第一次规模性修缮。戒坛殿开放后，戒台寺每天可以接待游客5000人，游客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进行预约，现场兑换实体票。 磨牙上的钟兴颂，永州磨牙石刻拓片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一个月。展览以永州地区的磨牙石刻为主题，结合永州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色，遴选了从唐代到近代的近60件套永州磨牙石刻拓片。展览中以颜真卿书写的《大唐钟兴颂》最负盛名。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贾萌，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居民反映，广外大街北侧辅路大巴车违规停放，影响行人视线，存在安全隐患。 再加个机动车，再加个大巴车，这道儿没法走，很有可能被撞上。 地铁站附近停放大量电动自行车，车辆报警器经常被触发，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盲道也压了，变道也都占了，报警器还扰民，实在是声音太吵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听众张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广安门外大街北侧达官营公交站附近的辅路上，晚间违规停放了很多大巴车。由于主路上有公交站台，辅路上有地铁口，所以不少行人需要从辅路穿行，而大巴车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8号晚上8点钟，记者来到达官营公交站，张先生告诉记者，平时这个时间辅路上几乎停满了大巴车。 从那个白车那儿吧，一直往那个机械设计院，大概10辆多，空中间很难走过一个人去，基本上每天都这样，有时候可能会12辆。 张先生说，由于主路上途经达官营公交站的公交车线路比较多，辅路上又有达官营地铁站的出入口，所以这个路段的人流量还是很大的。 行人他要从车缝里边穿过去，到这儿要经过来回的自行车、电动车，再加个机动车，然后再加个大巴车，这道儿没法走， 很有可能被撞上。 啊，来了一个，这可能是不是像铁道亭这儿？ 对对对对。 就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一辆大巴车试图停靠在路边，记者刚要向司机了解情况，对方就表示：“ 干嘛呀你？” 不是，你好，问一下，你车停这儿的话不会被罚吗？ 不罚呀，这不说着吗？ 记者在现场也查看了道路情况，发现路面上并没有湿化明显的停车位或停车线。那么这些大巴车停在这里属于违规停放吗？记者咨询了交警事故报警服务电话122，工作人员表示， 没有停在正规的停车位都属于违法停车。他路上停车位都没有换，没有停车位属于违章停车。 张先生告诉记者，据他之前了解，在这里停放的大巴车多数是公司的班车。而为了核实情况，记者也联系了属地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打那122，直接问交通队交通部门就行了呗。这个事情我也投诉过他们。 随后记者咨询了负责达官营附近道路交通的西城区交通支队广安门大队，工作人员表示， 那块是没停车位，之前也有人反映过这事儿，我们大队领导也挺重视，最近一直探讨那问题呢，看看要不然实在不行给他规划一车位，或者要不然就是有人去值守那块，就是说以后不让停了，看看怎么整治了。现在 广安门外大街北侧达官营公交站辅路大巴车违规停放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李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宣武门西大街20号楼，临近长春街地铁站。工作日期间，20号楼北侧的临街便道上就停满了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李女士说：“ 通常是周一到周五的，从早高峰开始就停了，一直停到晚高峰，所有的共享单车、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然后全都停到就是之后的那段路面上了，盲道也压了，便道也都占了，报警器还扰民，实在是。”声音太吵了。 李女士表示，电动自行车的报警器声响对20号楼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2号线它两分钟过一趟，只要这个路面一震动，这车都报警，报警的车还不止一辆，所以特别特别吵。就是尤其我们家有孩子有老人，中午想休息休息不了，在屋里头的话也会很烦躁。 李女士告诉记者，这些车辆大多数是需要在长春街站搭乘地铁、公交或者在附近上班的人白天停放在这里的。随后记者联系到广安门内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 地铁站这个交通枢纽位置我们只能是早晚高峰完了以后我们去给人听去，但是一到下班时间就又摆乱，人员是流动的嘛，所以我们也是不定期每天都在清。 这名工作人员同时表示，由于街道办的权责有限，对于乱停放的行为约束力不够。 各街道能做的措施很有限，其他的比如说更有力的措施，你比如说关于惩罚方面，我街道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啊。交管他也知道他这种现象，交管部门他对于这些现象也没有派专人去解决这个问题。 随后记者也将问题反馈到了西城交通支队广安门大队，工作人员回应表示， 您直接可以跟我们那个新闻办联系。 记者也和北京市交通局新闻办取得联系并反映了问题，但截至发稿没有收到相关回复。宣武门西大街20号楼北侧的停车扰民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中国银行启航贷个人消费贷款，助力刚毕业的你人生启航，贷款期限最长10年，贷款金额最高50000，毕业入职即可申请，纯信用，按日计息，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中秋月饼甜，人月两团圆，月满兜里空，缺钱头发懵，用好网结贷购物不差钱，农行网结贷自助申请，自动审批，自主提款，近期更有优惠利率，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恭祝您及家人节日快乐。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故宫博物院出